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四章七个波特第八集。 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哈利伸手揪住头顶的一撮头发，拔了几根下来。 很好， 穆迪说着，一瘸一拐地走上前，一边拔出抹药瓶的塞子。 老家放在这里面。 哈利把头发丢进泥浆般的液体中，头发刚一接触液体表面，魔药就开始起泡冒烟，一眨眼就变成了清澈的金黄色。 呀，哈利，你的味道看上去比克拉布和高尔好多了。 赫敏说，他看见罗恩扬起眉毛，微微红了红脸，又说： 啊，你知道我的意思，高尔的药剂活像干鼻屎。 好了好了，劳驾，贾波特在这里排队。 穆迪说。罗恩、赫敏、弗雷德、乔治和芙蓉在佩妮姨妈那闪闪发亮的洗涤槽前站成一排。 还少一个， 卢平说。 卓尔， 海格粗声粗气地说，提着蒙顿格斯的后颈把他扔在芙蓉身边。芙蓉明显皱了皱鼻子，走过去站在弗雷德和乔治中间。 我告诉过你，我宁愿当保镖， 蒙顿格斯说。 闭嘴， 穆迪吼道。 你这个没有骨头的爬虫，我对你说过，不管我们碰到的是哪些食死徒，他们的目标都是抓住波特而不是杀死他。当布里多总是说神秘人想要亲手结果波特，最需要担心的是保镖，食死徒见了保镖不留活口。 蒙顿格斯似乎并没有完全放心，但穆迪已经从斗篷里掏出六只蛋杯大小的玻璃杯分给大家，然后往每个杯子里倒了一点复方汤剂。 预备，喝。 罗恩、赫敏、弗雷德、乔治、芙蓉和蒙顿格斯同时喝下，魔药刚一咽下，一个个便立刻大口喘气，龇牙咧嘴，顿时他们的五官像烤热的蜡一样开始蠕动变形。赫敏和蒙顿格斯蹭蹭往上涨，罗恩、弗雷德和乔治则越缩越矮，他们的头发变黑了，赫敏和芙蓉的头发似乎在迅速窜回头皮里。穆迪对这一幕漠不关心，正在解开他带来的两个大口袋的袋子，等他直起身来时，面前是呼哧呼哧喘粗气的六个哈利波特。弗雷德和乔治转脸看着对方，同时说道： 哇，我们一模一样。 难说，我觉得还是我更好看一点。 弗雷德拿烧水壶当镜子照了照，说道： 哎呀。 芙蓉对着微波炉门打量着自己： 比尔，别看我，我愁死了。 谁的衣服钱大？我这里有小的。 穆迪指指第一个口袋说： 嫌小的，我这里有大的。别忘记眼镜，侧面口袋里有六副眼镜，等你们穿戴好了，另一个口袋里有行李。 真哈利觉得，虽然他见识过一些极其古怪的事情，但眼前这一幕大概是他见过的最怪异的了。他注视着自己的六个替身在口袋里翻找，掏出一套套衣服，戴上眼镜，把他们自己的东西塞到一边。他真想请求他们略微尊重一点他的隐私，因为他们都开始毫无顾忌地脱衣服，显然是满不在乎地展示他的身体。他们对待自己的身体肯定不会这样。 我就知道经理说你有纹身是在说谎。 罗恩低头看着赤裸的胸脯说： 哈利，你的视力真是糟糕透了。 赫敏戴上眼镜说。假哈利们穿戴好了，又从第二个口袋里掏出背包和猫头鹰笼子，每个笼子里都有一只波制的雪橇标本。 很好。 穆迪看到面前终于站着七个衣冠整齐、戴着眼镜、提着行李的哈利，便说： 分组的情况是这样的，蒙顿格斯和我一起起扫帚。 我为什么和你一起？ 离后门最近的那个哈利嘟囔道： 因为只有你需要监视。 穆迪吼道。确实， 他接着说话时，那只魔眼一直没有离开蒙顿格斯。 亚瑟和弗雷德， 我是乔治。 双胞胎中穆迪所指的那个说道。 怎么我们变成哈利了？你还问不出我们是谁啊？ 对不起，乔治， 跟你开个玩笑。其实我是弗雷德。 别再胡闹了！ 穆迪气恼地咆哮道。 另一个，弗雷德、乔治，不管是谁，跟莱姆斯走。德拉库尔小姐， 我带芙蓉奇叶奇。 比尔说。 他不太喜欢飞天扫帚。 芙蓉走过去，站在比尔身边，用含情脉脉、小鸟依人的目光看着他。哈利从心底里希望，这种眼神以后永远别在他脸上出现。 格兰奇小姐和金斯莱，也齐也齐。 赫敏向笑眯眯的金斯莱回以微笑，似乎心里很踏实。哈利知道赫敏也对其飞天扫帚缺乏信心。 就剩下你和我了，罗恩。 坦克斯愉快地说，他朝罗恩一挥手，打翻了一个杯子架。罗恩看上去可不像赫敏那样高兴。 你跟着我，哈利，行吗？ 海格显得有点担心地说。 我们骑摩托车，扫帚和夜骑都吃不住我的重量，可是我往摩托车上一坐，就没有多少地方了，所以你坐在挎斗里。 太好了。 哈利并没有完全说心里话。 我们推测，狮子都会以为你是骑扫帚的。 穆迪似乎猜到了哈利的感觉，说道。 斯内普有大量的时间把他以前没有提起你的情况都告诉他们，所以万一碰到狮子图，我们估计他们肯定会选择那个骑扫帚特别熟练的波特。好了， 他把装着假波特衣服的口袋系紧，领着大家朝门口走去，一边继续说道， 我们三分钟内离开，后门不用锁，狮子图要过来搜查，锁是挡不住他们的。来吧。 哈利赶紧跑到门厅里去拿他的背包、火弩箭和海德威的笼子，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到了黑黢黢的后花园里。在他身边，一把把扫帚跳到人的手中，赫敏已经在金斯莱的搀扶下坐到一匹巨大的黑色夜骑的背上，比尔扶着芙蓉骑上了另一匹夜骑，海格戴着护目镜站在摩托车旁准备出发。 就是他吗？这就是小天狼星的摩托车。 就是这辆。 海格笑眯眯地低头看着哈利说。 哈利，你上次坐他的时候，我一个巴掌就能把你拖起来。 哈利钻进挎斗，忍不住觉得有点丢脸。这样一来，他就比别人矮了好几头。罗恩看到哈利像小孩子坐在碰碰车里一样，不禁笑了起来。哈利把背包和扫帚塞在脚边，又把海德威的笼子夹在双膝间，这真是太不舒服了。 亚瑟做了些修修补补。 海格似乎没有注意到哈利的不适，只管说道。他跨上摩托车，摩托车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，往地里陷了几寸。 现在他的把手上有几个机关，这玩意儿是我的主意。 他用粗粗的手指点着仪表盘旁边的一个紫色按钮。 千万留神，海格。 维斯莱先生抓着他的扫帚站在他们身边说道。 我仍然拿不准这是不是明智，必须万不得已的时候才用。好了好了。 穆迪说。 每个人都做好准备。我要求大家在同一时间离开，不然整个牵制战术就失败了。 每个人都骑上了扫帚。 抱紧点，罗恩。 坦克斯说。哈利看见罗恩心虚地偷偷瞥了卢平一眼，然后双手搂住坦克斯的腰。海格用脚一踢，发动了摩托车。车子像火龙一样吼叫起来，挎斗也跟着抖动。 祝大家好运！ 穆迪喊道。 一小时左右，在陆军见。我数到三。一。二。 摩托车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声，哈利感到跨斗危险地倾向一侧，他在夜空中飞速穿行，眼睛微微流泪，头发被吹向脑后，在他周围一把把扫帚也腾空升起， 一匹夜骑的黑色长尾巴嗖地掠过，挎斗里他的两条腿被海德威的笼子和他的背包挤着，已经隐隐作痛，开始发麻。他太难受了，几乎忘了最后再看一眼女真路四号。等他从挎斗边缘放眼望去，已经辨认不出是哪座房子了。他们在空中越飞越高，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的，他们被包围了。至少30个戴兜帽的人影悬在空中，组成一个巨大的圆圈。凤凰社的成员们浑然不觉地飞入了他们的包围圈，到处都是尖叫声和耀眼的绿光。海哥大吼一声，摩托车翻了个身。哈利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，头顶上是街灯，周围是喊叫声。他死死地抓住挎斗，海德威的笼子、火弩箭和他的背包从他的膝盖底下滑落。 不，海德威！ 飞天扫帚打着旋儿往地面落去。就在摩托车重新扳正过来的一刹那，哈利及时抓住了背包袋子和鸟笼顶部。他刚松一口气，又是一道绿光射来，猫头鹰尖叫一声倒在笼底。 不，不！ 摩托车隆隆地往前驶去，海格迅疾地冲破包围圈。哈利看见戴兜帽的食死徒们四散逃开。 海德威，海德威！ 然而猫头鹰像个玩具一样可怜巴巴地躺在鸟笼底部一动不动。哈利无法接受这个现实，心里更加担忧其他人的安危。他扭头望去，看见一大群人在移动，一道道绿光来回发射，两组骑扫帚的人迅速飞向远处，但看不清他们是谁。 海哥，我们得回去，我们得回去！ 他喊道，盖过了马达的轰鸣声，一边抽出魔杖，把海德威的笼子胡乱塞到挎斗底部，不愿意相信他已经死了。 海哥，转回去！ 我的任务是把你安全送到，哈利！ 海格大吼一声，加大了油门。 停下，停下！ 哈利喊道。他再次回头的时候，两道绿光从他左耳边嗖嗖掠过。四个食死徒离开包围圈，对着海格宽阔的后背施恶咒。海格突然转向，但是食死徒跟着摩托车紧追不放。后面又有魔咒射来，哈利不得不把身子缩进挎斗里躲避。他扭过身喊道， 缓和到底！ 一道红光从他自己的魔杖里射出，那四个追来的食死徒急忙躲避，闪出一个空档。 做完了，哈利，这一下准叫他们完蛋！ 海格咆哮道。哈利一抬头，正好看见海格用粗粗的手指使劲一摁燃油表旁边的一个绿色按钮。